今日正道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至二十一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今我们很高兴有杨顺仪牧师为我们证道，题目是与上帝和好。 或者这样，我们开始分享神话语之先，我们再一次凭心祈祷，去安静我们的心。天父爸爸，我们将心交给你，愿意以下的时间你掌管一切，你掌管万有，特别是掌管我们的心。因为面对这一波的疫情，很多人心灵里面都是很乱的，我们很需要从你而来那份的平静和安稳。我们将以下时间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帮助我们，赐福给我们，要讲的讲得清楚，听的听得明白，不单止听得明白，而是按照你自己的心意而行，完成你赐给我们生命里面的使命。要听的和讲的都一同在你面前蒙福。多谢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来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有学者指出，其实哥林多后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四封信。头那三封信是怎样的呢？第一封信呢，其实主要保罗是处理教会里面有关淫乱、贪婪、拜偶像、和醉酒等等的问题。我们怎么知道有这封这样的信呢？原来在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九至四十三节是提及过有这封这样的信的。好了，那第二封信呢，就是哥林多前书了。写完哥林多前书之后，原来保罗曾经写过第三封信的。这封信被称为流泪的信。那我们又怎么知道有这封这样的流泪的信呢？原来就在哥林多后书第二和第七章就提及过这封信的。然后呢，就是第四封信，就是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哥林多后书了。究竟哥林多教会呢是发生了什么事，以致到保罗呢要发出这个第四封信，就是哥林多后书来到去处理呢？样当我们一路看回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就会知道原来当时教会呢出现了一班自认为真使徒，或者是认为自己是超级使徒的人。他们对保罗呢作出诸多的批评和指控。当我们见到保罗临时改变他的宣教行程的时候呢，他们就说保罗呢反复不定，质疑他的诚信，连他所传的福音呢也都是备受质疑。在这班人的心目中呢，保罗呢是一个假使徒来的。面对这些无理的攻击和指控呢，保罗就用使徒的身份和权柄发出第四封信，也就是写下了哥林多后书了。保罗他除了是要为自己辩护之外，其实他更加希望那些指控他的人 能够同佢和好。当然啦，更加重要嘅系希望佢哋能够同上帝和好。刚才咧，正话读嘅经文里边，大家睇到喺短短嘅六节里边咧，和好呢个字咧系出现咗五次咁多嘅，所以好明显呢一段经文咧个主题咧就系和好啦。所谓和好咧，就系话唔再有嫌隙啦，唔再咧有疑惑，而系咧完全嘅信任，完全嘅信靠。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保罗他怎样劝导哥林多教会，特别是那些自称为超级使徒的人怎样去跟上帝和好。我们首先看第16至17节，在这里保罗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这一部外貌的原文是肉体，即按照人看到的他那个外表啊，还有他所做的事来到作出一些的判断。这样在这里保罗他一开始就说所以，那我们就知道了表示什么呢？表示他跟着要说的东西是从他上文是引申出来的。那究竟保罗在上文他说过什么东西呢？原来保罗在上文 是提出了一个的基础。什么基础呢？这个基础是会对人的思想和行为是有具体的影响的。现在我们一起看看呢，这个基础是什么来先。我们很简单，只是由第14至第15节这两节看看这个基础是什么。保罗说呢，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呢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呢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原来这个基础呢就是基督的爱。基督为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他的受苦、受死和他的复活。基督爱我们，为了爱我们的缘故呢，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成全了我们的生命。所以呢，我们这一班被拯救、被更新、被赐予新生命的人呢，就要学习不要再为自己而活，而是要为主而活，为那一位为我们死又为我们复活的耶稣基督而活。那我们怎样是为主而活呢？为主而活呢，不是说要做一些轰轰烈烈的事，而是是甘心乐意的为主的缘故去改变我们一些的思想，或者改变我们一些的行为，让人在我们身上边因着我们信主看到我们改变了，而藉此在我们生命当中看到耶稣基督。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譬如我们为了别人的好处，我们甘愿放弃自己一些的权利，又或者为了顾及别人的信心，为了不要伤害别人或者是教会呢，就算受了一些的委屈，被人占了一些的便宜，为着大局着想呢，我们就好像保罗所说，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将主权交回给上帝，因为有基督的爱，慢慢慢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呢就会改变，就会有新的样式的。又譬如呢，有一些人呢，他的性格是比较内向一点的，不是很喜欢多讲说话，也都不喜欢呢为自己一些的行为呢作出解释的，只要问心无愧就得了。不过呢，这种不是很喜欢解释的性格呢，往往呢会在工作上或者是侍奉上呢带来一些的麻烦，或者呢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的。如果简简单单的解释 可以消除这些误会的话，那为了主耶稣的缘故，虽然不喜欢，但都会尝试作出解释。我们能够让步，能够妥协，完全呢是因为基督十架牺牲的爱激励了我们，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改变了我们生命的目标，让我们呢不再在最终为自己而活，而是甘心乐意的为主而活了。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个激励呢是有催促我们同埋呢引导我哋咁嘅意思㗎。基督嘅爱就成为咗我哋里面生命嘅一种好大嘅动力㗎。亦都呢成为咗我哋行事为人嘅动机啦。就係、是、因为有基督嘅爱作为呢个基础，保罗就话，所以从今以后呢，我哋就唔按住人嘅价值观去认识人同埋去认识基督啦。按着人的价值观去认识人和认识基督有什么问题呢？又或者怎样的价值观，怎样凭着外貌认人呢才是有问题呢？曾几何时呢、都有人凭着耶稣的外貌，凭着他的家境、看到他被钉十字架的罪状，就批评耶稣，拒绝耶稣。人是用了世俗的标准来到去评估属灵的事物。人间追求的是什么呢？人间追求的就是财富和权力。炫耀的又是什么呢？炫耀的就是成功和地位。这些东西在耶稣身上是完全找不到的。所以如果是按照人间的标准，耶稣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被钉十字架的人呢是毫无价值。所以保罗在这里呢是针对那些凭外貌去炫耀自己，又凭外貌去批评别人，包括批评保罗那些人。当时呢因为很多人呢受到希腊的文化和荣辱观念影响，他们呢以口才啦，以样貌啦，以金钱和以能力去评估一个人在社会上面的价值和地位。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就有人认为保罗是软弱无能，其貌不扬，而且讲话很粗鄙，和那些自认为超级使徒的人比较起来，哇，相差实在太远了。保罗在比较之下哪有资格去教导他们呢？所以保罗就要在这里从最根本的地方指出他们的错处了。保罗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保罗想讲什么呢？保罗他说，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新典范，我们必须要从要以重新认识基督这样的眼光来到重新认识人的。每一个人都有生命改变的可能，只要接受耶稣，在基督里面就能够成为一个脱胎换骨的人，过去种种都不能够再核制他了。保罗其实在这里是呼吁哥林多的信徒放低对他旧有的成见，以一个全新的眼光来到看待他，就好像他们重新认识耶稣基督一样。保罗是对观察者，是对旁观者作出一个要求。要求什么呢？要求他们不要看死人，不要将人判了死刑，以为曾经做过坏事那些人就永不超生。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有没有曾经也都看死过某人呢？又或者我们有没有曾经被人看死过呢？这种的心情实在是很难受的。保罗在这里重新提醒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保罗认定耶稣基督给到人呢是新的可能。从前我们不相信人是有能力战胜罪恶的，如今靠着圣灵的能力，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呢，人就能够离恶向善。从前呢，我们不相信这个尘世以外呢还有永生的，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人世间的种种呢只不过是短暂的，我们在世上呢也只不过是过客，我们的归宿呢是永恒的家乡，是上帝之城。所以保罗呢是期望那些自认为超级使徒的人呢重新去认识他，不要再按他的外貌或者是按照他之前做过的事来到批评他，来到指控他。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没有一个人注定是坏人来的，耶稣基督他救赎的大能加上圣灵的能力是可以改变每一个生命。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有这个信念的，否则我们很难有效地去传福音。我很多时候都听到人说，哎，谁谁无药可救的了，向他传福音呢简直呢就是浪费时间，浪费气，留下啖气暖下肚好过了。在这里其实保罗他提醒着我们，上帝已经将传福音的职分，就是劝人和上帝和好这个职分呢赐过给我们了。我们看看在第十八至第十九节保罗怎样说，他说一切都是出于上帝。这句说话迟些我 会说多一点的，就是说上帝呢藉着基督呢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和他和好的职分呢赐过给我们。这个呢就是上帝在基督里面要世人和自己和好了。上帝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呢将这个和好的道理呢托付了给我们。我们经常就说呢基督徒呢要去传福音，究竟什么是福音呢？其实福音的原文呢是好消息的意思。在保罗时期呢，福音不是基督教的专用语来的。譬如如果政府呢要施行一些施行禧年啦，又或者要减税啦，或者呢要论功行赏啦等等，这些呢对当时的人来讲这些就是福音啦。但是对于保罗来讲呢，真正的福音是什么呢？真正的福音呢是上帝去主动和人和好，并且呢上帝是会不惜一切要达到与人和好这个目的的。保罗指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呢就是要叫世人和上帝和好了。所以我们传福音的内容呢正正就是要劝人与上帝和好这个信息。我们所承担的使命呢亦都是使人能够与上帝和好这个这样的使命。作为基督徒，我们怎样才能够做到或者是做好这个传福音的使命呢？是一个真正和上帝和好的人呢是不会跟人结怨的。在耶稣教导我们的祷文里面呢，耶稣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又说呢我们如果不饶恕别人的过犯呢，天父上帝呢也都不会饶恕我们的过犯。还有耶稣呢也都提醒门徒，他说呢如果你们要向上帝献祭的时候想起咦自己呢和某某人呢有结怨的话呢，那你就要放低那些祭物，首先要跟那个人和好，然之后先献祭。所以和好的福音呢既是有垂直，即是人和上帝在这个 vertical 的宗教的层面，亦都有水平 horizontal 人与人之间那个社会的层面的。如果讲到 人与人之间嗰个和好嘅层面咧，我哋不得不讲下咧宽恕呢个课题啦。关于宽恕咧，我哋不嬲嘅观念就系乜嘢？就系话系人哋得罪咗自己，如果咧对方知错啦、认错啦，又同我哋道歉咧，咁我哋咪宽恕佢咯。呢个大家都知道咧，系一个比较低层次嘅宽恕。咁较高层次嘅宽恕咧，就系话，当对方都仍然都未知错，又未认错，又未向我哋道歉，我哋咧就因着基督嘅爱就宽恕咗佢啦。无论系前者或者系后者，我哋都系有一个谂法、一个观念嘅，就系话宽恕别人咧，系俾对方一种嘅恩惠，我哋咧系有恩于对方嘅，因为我哋宽恕咗对方。其实咧，宽恕嘅真谛咧，系带俾我哋自己一份嘅礼物。呢份礼物咧，就系灵性嘅更新啦。真正嘅宽恕咧，其实系滋养嘅，唔系别人，而系我哋自己。中国人咧做字系好有心思，好有睿智嘅。嗱，我哋睇下咧呢两个字，第一个字咧就个恕字，宽恕嘅恕，就系咧如心或者咧系心源啊。意思咧即系话心灵得到释放，有自由啦。另外一个字咧，我哋睇下呢个系个怒字啊，心里边咧好多嘅怒气唔能够宽恕，系怒心或者系心怒，意思即系话咧心灵被奴役啦。失去了自由，自由和奴役两者差天共地，不言而喻。当我们说宽恕别人的时候，其实就是宽恕自己，释放自己，在别人身上见到基督的爱，同时也都在自己身上体会到基督的爱。唯有宽恕能够改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当我们不再用罪疚来到囚禁别人或者囚禁自己，就能够重见天日了。所以宽恕呢，就是让个囚字里面那个人包括自己被释放出来，心灵恢复自由，不再被捆绑了。所以宽恕是带给自己一份的礼物，是灵性的更新。我们只能够宽恕别人或者是宽恕自己，是因为上帝先宽恕我们。保罗说，上帝不将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身上，这个是极大极大的恩典。有些人一生被罪疚捆绑到死，他们不相信上帝真的有赦罪的恩典。很多年前我看过一部的小说，是美国一位小说家霍桑所写的，他的名著来的，叫做《红字》The Scarlet Letter。 在这部小说里面的女主角，他就跟镇上一个年轻的牧师发生了性行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后来东窗事发，他就被惩罚抱着这个女儿站在广场上示众，而他的胸前就挂了一个深红色的英文字母 A 字，这个 A 字就是代表 adultery 即是通奸或者是奸淫。作者在这部小说里面将欲望与沉沦，将禁忌与道德，将信仰与罪疚描述得淋漓尽致。在镇上的居民，他们站在这个道德的高地上面，对这个女主角投以很鄙视的目光。这个女主角的丈夫很生气，很生气，又秘密地要搜寻这个奸夫。而这位年轻的牧师就被自己的罪疚吞噬，日渐变得消瘦、 憔悴、神经质，最后咧系死亡的。我哋见到罪疚或者系罪疚感，你嘅杀伤力系几咁嘅惊人。大家喺崇拜有一啲嘅礼仪里边咧，有啲教会咧未必系有认罪嗰个嘅环节嘅。嗱，如果好似大家咁啊，有认罪嘅环节咧，咁喺认罪之后咧，一定咧系要有宣赦嘅环节嘅。大家知唔知点解啊？因为当一个人认咗罪之后咧，佢要得到从上帝而嚟嗰一份被赦罪嘅平安，因为呢一份嘅平安咧，只能够由上帝而嚟。当我哋有咗宣赦呢个环节嘅时候咧，我哋心灵就能够得到呢一份真真正正被赦罪嘅平安啦。保罗话咧，因着基督所成就嘅救恩，上帝唔将我哋嘅过犯归到我哋身上边，并且咧将和好嘅道理咧托付俾我哋，又将劝人同上帝和好嘅职份咧赐过俾我哋。咁我哋作为基督嘅使者，我哋点样去忠于呢一个职份呢？当我哋忠心完成呢个职份嘅时候，又带嚟乜嘢嘅结果呢？我哋咧就睇第二十至到二十一节啦。保罗话咧，所以我们作基督嘅使者，就好像上帝藉我哋咧劝你们一样啦。我哋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祂里面成为上帝的义了。作为基督的使者，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作出多方面的劝导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劝导就要劝他们与上帝和好了，因为这个才是福音的核心信息来的。保罗话咧，我哋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大家感唔感受到保罗嗰份嘅肉紧同埋佢嘅力度咧？保罗话：我哋替基督系求啊，求你哋同上帝和好。喺呢一度嘅你们究竟系指咩人呢？其实系指嗰啲无理攻击、无理指控保罗那些人，指那些对保罗有误解的人。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哥林多教会是由保罗一手创立的，所以其实当中有不少的信徒一直都是很尊重保罗，很支持保罗，特别是支持他的宣教事工的。但是自从在教会里面出现了一班自认是超级使徒的人之后，他们对保罗呢就作出很多很多不合理、不公平的批评和指控。保罗认为呢，这一班人根本就是未曾真真正正与上帝和好的，是未曾在基督里面的，所以才做出这种呢是分裂的言行。所以保罗就说，他说本来要受苦受死，本来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是我们这一班的罪人。但是现在上帝怎样？上帝是叫那个无罪的耶稣基督站了在我们本来应该站的位置上面，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祂的里面成为上帝的义。怎为之成为上帝的义呢？意思就是说，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呢，凡是在基督里面的呢，都被称为义了，都会成为完全无可指责。为什么完全无可指责呢？因为已经成为上帝的义了。只有在基督里面，人才能够在一个新创造的基础和观点底下呢，重新认识上帝，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别人。只有在基督里面，人才能够修补裂痕， 才能够重新与人与上帝建立和好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和好的基础呢，不是在于人的起点是相同，而是在于人的终点是相同的。大家都知道教会呢是一个龙蛇混杂的群体来的，只有一个共通点的，就是信耶稣咯。参加教会的人呢，其实他们的同质性呢是很低的，一点都不高的。这个群体呢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他们讲的不同的语言，有人讲广东话，有人讲普通话，甚至有人讲客家话、潮州话，甚至有人讲 Chinglish， 即是中英合璧的语言。他们呢也都是拥有不同的专业、不同的职业，都有不同的关怀，有不同的兴趣。他们的财富、阶层、教育水平都是不一样的，甚至呢他们连信仰和道德的水平的起点呢都不同。有人在信主之前呢是疯狂地拜偶像，还是拜很多的偶像。有些人呢甚至是作奸犯科，无恶不作。究竟怎样和这些差异这么大的人走在一起，还要建立和好的关系呢？其实关键只是有一个，就是在基督里面。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够成为上帝的义，成为完全无可指责。基督徒的生命最终是会被改变的，最终是会活出基督的样式的。只不过每个人成长的步伐不一样，有些人会快一点，有些人呢是会慢一点，但是由于将来的结果都是一样，个个在基督里面都是成为上帝的义，所以大家就可以张开双臂，互相拥抱，去建立和好的关系了。刚才正话大家读过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那里，保罗说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上帝藉着耶稣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过给我们。其实保罗在之前，在第二章十四节一路到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五章二十一节，保罗真的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到做一样东西，做一个论述。什么论述呢？就是他作为一个基督的使者，作为一个侍奉上帝的人是怎样的。他解释得很详细，大家有时间呢可以由二章十四节那里开始看起的。保罗呢他指出，作为基督的使者呢是充满挑战的，不是想象之中那么容易和那么浪漫的。但是纵使经常遇到挫折，遇到困苦，遇到患难，纵使要面对别人满怀敌意的质疑、重伤和指责，作为基督的使者必须要认定一样东西，就是一切都是出于上帝，是在这个基础上面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几艰难都走下去，完成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讲章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间脑海里面想起路加福音十五章大家很熟悉的那个浪子的比喻。为什么我会想起这一段的经文呢？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很能够说明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这个真理的。大家很熟悉，所以我很简单讲这个比喻。在比喻里面那位父亲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他完全可以拒绝将那个家产是分给个小儿子的，因为分家产是这个小儿子提出的嘛。为什么？因为爸爸都未死，爸爸还生勾勾在这里，爸爸生勾勾在这里，他都要求分家产的话，这个是 绝对百分之一百的五翼仔来的。所以作为父亲，父亲他根本是可以完全的拒绝，不分家产的。但是很奇怪，在比喻里面的爸爸，他竟然按照小儿子的意思分家产给他。为什么这个爸爸要这样做呢？其实背后只有一个目的而已，就是要帮助这个小儿子去到一个地步，让他能够彻底的觉醒，彻底悔改，彻底的回转，重新和父亲和好，建立一个永恒的关系。大家都知道，在比喻里面那个的父亲呢，就是我们的天父爸爸了。我们的天父爸爸对每一个女儿女永远都是满怀善意的，他容让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对我们有益处，他是永远都会欢迎属于他的儿女和他和好的，都等着他们归家，然后就无条件的去接纳他们，包容他们，赦免他们的罪，给予他们住处，又赐予他们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其实在我们信主的过程，或者甚至在我们人生的经历里面，一切都是出于上帝，而上帝背后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满怀善意的。如果一切都是出于上帝，而上帝的心意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每一个人与他和好的话，那我又不禁要问，我们怎样去看今次的疫情呢？特别是第五波，哇，令到呢各行各业呢一个措手不及，还有今次这个疫情对我们同人同上帝和好这个即事又有没有帮助的呢？在今次的疫情里面对我们的灵性又有没有影响的呢？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呢？这个呢其实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如果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话。保罗呢，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呢曾经提醒过我们，他说呢，当我们处于患难的日子里面呢，我们就好像呢被火去试验一样，将各人的工程呢显露出来。显露什么呢？就是究竟我们是用金银宝石，抑或是用草木和佳来去建造我们的工程，或者是建造我们的生命。今次呢大家都正话都倾偈的时候都有讲过，总有一个在阻紧，是吧？很多人都确诊，即使不是我们自己确诊，我们总有家人是确诊的。今次确诊呢就跟我们以前一般患病的情况是很不同的。过去如果我们生病患病了，那我们就会得到家人很特别的照顾，也都会有亲戚朋友啊，甚至是弟兄姊妹呢纷纷来探访我们，问候我们的。但是想想今次当我们一旦感染了新冠病毒呢，我们即时就会被隔离，落在一个呢很孤单无助的境况里面，其他人想探都没得探，其他人想来接触下我们都不得。我记得呢两三个星期之前，我个仔呢就确诊咗。咁我呢就听人讲呢煲一啲什么汤水俾佢飲。咁煲咗之后呢我就拎佢去住嘅地方。去到佢门口好想见佢一眼都唔得。只係呢静静地将嗰啲汤水，将嗰啲防疫嘅物资放低咗喺门口，然后就话俾佢听，妈咪而家走啦。走咗佢先至开门攞嗰啲物资返屋企。所以一旦确诊咗呢，一个人就要落喺一个好孤单嘅境况里面， 他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这个病患，一点都不容易，跟我们之前那些的患病的情况真的很不同，很孤单，很无助。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在隔离的期间确实又多了很多独处的机会，多了很多独处的时间。我们又有没有想一下，这个正正不是一个机会好好去亲近上帝吗？其实大家都知道，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 Tony 都说，我们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会亲近我们。其实我非常之认同，当我们亲近上帝的时候，不单止上帝会亲近我们，其实就是正正因为上帝亲近我们，我们就能够扩阔自己的视野，我们就能够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事物，而能够跳出里面那些苦毒啊和怨恨的框框，能够换一个新的思维，就能够继续去打拼了。转一个新的角度呢，就有出路了。在疫情的当中呢，即使我们没有确诊都好，我们都会减少外出的机会，相对地呢，我们独处的时间是不是多了？应该是哦。而独处呢，其实是我们灵修的最好的时间，即是亲近上帝最好的时间。其实如果讲到灵修呢，灵修会达到的目的是有两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呢，是向内的，藉着我们独处，藉着安静，藉着去默想上帝的说话，藉着祈祷，其实我们就能够很安静地去聆听上帝，聆听自己，甚至聆听这个世界。聆听上帝的什么呢？就是看看上帝将我们摆在这个这样的处境里面，上帝是哪一道呢？上帝是不是与我们同在呢？上帝是不是与我们同行呢？我们有没有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发现他处处都是恩典的痕迹呢？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独处的期间可以更加心无旁骛地去亲近他、渴想他、爱慕他，甚至拥有他呢？我们不单止聆听上帝，我们更加可以聆听一下自己，看看自己现在的感受是怎样。其实我都识很多弟兄姊妹呢，很怕去聆听或者是接触自己里面一些的感受。其实我鼓励呢，大家多些当你在安静独处的时候呢，去接触一下你自己一些的感受，然后呢将这些感受呢藉着祷告和上帝来去倾诉。当你在和上帝共融的里面呢，我可以保证你是会更加认识自己。当你认识自己多一点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循环，你也都会认识上帝多一点，也都会认识别人多一点。甚至呢，我们会静下来聆听一下这个世界，究竟这个世界发生着什么事呢？似乎这个世界都病了，我们可以怎样活在这个世界为上帝做一些事呢？当我们去亲近上帝的时候呢，当我们去和上帝结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里面呢就充满爱，因为上帝就是爱，爱呢是会向外倾流的，我们自然呢就在里面呢有一股的动力呢，很想向外去关心身边的人，向他们呢分享基督的爱。我们虽然呢是面对面的时间是少了的，甚至就算见面呢都要戴着口罩，所以我都很喜欢在 Zoom 上跟大家见面的，因为 大家不需要戴口罩了，啊，我们可以试试打电话去关心一下我们的身边有需要的人，啊，我们呢也都可以呢向我们提供一些资讯，提供一些物资，或者提供一些心灵上面的支援。作为教会呢，其实心灵的支援呢是最重要的。当然资讯和物资上面的支援呢都是重要的。其实当我们静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会发觉呢处处都是去服侍有需要的人的机会来的。机会呢多的是。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发觉我们身边有些什么人是需要我们帮助呢？其实在香港我们说个疫情很严峻，但是呢又在当中呢兴起了很多义工队伍，他们呢是自告奋勇的去到不同的地方，将物资摆到去那些确诊人的门口那里的。其实是一幅很靓很靓的图画来的。而我们教会呢也都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们开始去探索，去可不可以扩展一些服务社会的一些事工，以致呢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呢为主作盐作光。在这个疫情里面呢，其实呢我就想会不会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同人分享福音。什么福音啊？就是与使人与上帝和好的福音。如果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话，那今次的疫情会不会是可能是上帝向我们作出一个邀请？什么邀请呢？就是跟他连结亲近他，还有呢是一个呢叫人与人与上帝和好一个好的机会，亦都是呢让我们可以行使这个和好积分一个这样好好的时机。不过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这份的觉醒，有没有，把握这些机会？有时不是单单疫情的机会的，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一些，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往往我们会钻牛角尖。但其实我很鼓励大家，当我们越不开心，越心灵里面被捆绑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越需要安静独处，藉着灵修回去神的面前与祂连结，在祂里面我们才能够支取力量，重新的得力。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把握我们可以安静的时间，藉着灵修去亲近我们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盼望呢今天是藉着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至到二十一节呢去提醒我们，其实上帝是会不惜一切，是会要人与他和好的，所以也都会将已经将这个积分呢赐过给我们。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把握时机将这个积分好好的去发挥出来，以致到让更加多的人与上帝和好，更加多的人能够进入基督的里面，更加多的人能够成为上帝的义。我们同心祈祷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好多谢你。首先你让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成为人和上帝和好的一个基础。又多谢你将与上帝和好这个积分赐过给我们，提醒我们无论在任何境况里面，我们都要好好的传福音。传什么福音呢？就是与上帝和好这个最大的福音，让更加多的人去进入基督的里面，成为上帝的义。主啊，帮助我们有一颗敏锐的心灵，帮助我们懂得把握每一个机会，不单止是今次的疫情，其实我们在人生里面经历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这些都是你赐给我们的机会，因为一切都是出于你。 愿意我们能够好好的发挥基督使者这个这样的职分，带领更多在羊圈以外的人回家与上帝和好，在基督里面去享受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